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带给我们的一首最新单曲，叫做是《皮囊》啊。那么惊人的真假音的转换呢，而且用了独特的哨音技巧，再次的呈现了老萧的超高的演唱实力啊！这样一首歌曲你还喜欢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今年冬天的歌坛真的是很热闹，是吧？大家呢都在抢着发片，那作为歌迷的我们来说呢，还真的是挺饱耳福的，是吧？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把这些所有的全新的作品都展现给大家。当然了，如果你有喜欢的能量单曲呢，也可以来向我们推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来吧，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依然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正能量，有请 Katy Perry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是 Roll， 你听听看吧。OK， 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Katy Perry 啊，没错，生活当中呢，我们时常的需要呐喊和咆哮一下，才可以把心底当中的不愉快全部的释放出来。那 Katy Perry 在最开始出道的时候呢，也翻唱过很多别人的歌曲啊，也被很多人说呢，他就是那种录音室歌手哈、啊，唱功呢还不够。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很多场合看到他的这个唱功呢，真的是越来越棒了。 那有些歌手呢，从最开始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唱别人的歌曲开始起家的，才开始慢慢的锻炼自己的创作和演唱的能力啊。没错，他不仅需要更多的是音乐演唱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同样呢，也需要生活当中的一些积累和感受哈。所以呢，也只有这样才会有那种脚踏实地的创作，然后呢，让自己回到生活的人生的本真。那除了歌手在创作音乐需要走这样的一条常规路线之外呢，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这样，对生活，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需要不断的积累，才会让我们不断的成熟。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Let's go, make no excuses now, I'm talking here and now, I'm talking here and now, let's go, your time is running.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阳光这个词呢，我们通常是用来比喻可以抵御内心的忧伤，所以呢，才让阳光有了能够晒干眼泪、驱赶悲伤的功效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呢，我们就更加的渴望温暖了啊。但是想想看，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声音呢听起来非常的清澈透亮，会让我们听起来内心充满着阳光，非常的温暖啊！这是来自张清芳带给我们的加州阳光。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能够左右天气，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把内心那一片乌云赶走，然后呢跟着他们一起唱，一起跳，一起呐喊。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很有节奏感哦。有请831组合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渴了》送给大家。 空调坏了，那个午后衣服湿到贴在胸口，只要有你陪着倒也不觉得热。刘海越是摊开，眼神口红晕向你的嘴唇，乌云瞬间散了，只剩大了一个。买的过客热情，谁会显得再多都能符合，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爱情渴了，你有你的独特， 爱情渴了， 让我一口干了，身体渴了，脱掉身上的壳， 一口干了， 陪我跳进冥河。快乐不快乐，不管风格不风格，你的汽车不汽车，在我流浪世界几色，独特不独特，不管资格不资格，我的原则不原则，只要保证你就够了。男的笑得通通泪可当作说拜拜的过客，热情谁会写多再多到底组合，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手指渴了，指甲油都卸了， 爱情渴了， 还要紧紧握着，眼睛渴了，你有些颜红色，喂饱我的干渴。快乐不快乐，不管风格不风格，你的汽车不汽车，在我游览世界几色，独特不独特，不管资格不资格，我的原则不原则，只要保证你就够了。汽车在我浏览世界几色，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你想唱歌就唱歌，所有噪音都安静了。快乐不快乐，无关风格不风格，你的汽车不汽车，在我浏览世界几色，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我的原则不原则，只要标准你就够了。 朋友像杯酒，喝尽了

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一首歌是来自詹雅蔡健雅的一首新歌，叫做是重来啊。那重来呢，运用简单的乐器搭配了詹雅纯粹直白的声线，娓娓道出对爱的一种假设。然而词句当中所提及的感情历程，谁又能够保证成功与否呢？所以呢，歌曲里所表达的未知与忐忑都借由詹雅的声线细细的道来了。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绝对是适合我们反复的仔细的去聆听的一首非常优质的音乐作品啊。所以呢，感谢詹雅带过我们的一首新歌重来。好了，说到新歌呢，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啊，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歌手，谁呢？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听。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爱情很脆弱，有时候脆弱到你想经营下去吧，却发现爱早已没了库存。胡彦斌在新歌《你要的全拿走》里。放大了爱情脆弱的一面，虐心指数五颗星，爱情关张，回忆清仓，特价处理，不分贵贱，不爱了，不想再被套路了，不消遣，不留恋，不相欠，我只要我们的狗，剩下的你全都拿走吧。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开脱都是还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

Ace 奔驰 BM 到倒流，穿上紧身车衣来到芭蕾舞。Bird 的红砖的 KHS-T3 改装改装改改改成变形金刚，意大利的钢管女郎满足疯狂偶像桑爱青春忙，再高的山她也爬得上。钢管很 Q 绿管很紧，人见人爱 3K 的卡邦，变速变来变去也无法超速，只能拼命踩得像只花栗鼠，地球在你的脚下自转，二氧化碳只能在嘴角循环，北极的冰山因你而冻僵。世界末日抛在脑后，汽油汽油别再为我加油，上山下海有你的陪伴，快乐练习曲不停不停传唱。巴啦啦啦，世界末日抛在脑后，汽油汽油别再为我加油，上山下海有你的陪伴，快乐练习曲不停不停传唱。巴啦啦啦，曲不停不停传唱，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的时候呢，要走什么路，想走什么路，这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你身边的环境。既然做出的选择，就应该为自己选择买单。每个人都很向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呢，谁又能够真正的放下一切的念想，做到单纯的放松旅行呢？有的时候呢，不是你想的太复杂了，只是这个世界不会太简单的放纵你生活。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想做的太多而不知道做什么，而是你已经失去了对你想做的事情的一种兴趣。所以呢，尽管世界是现实的，但是呢，我们依然要坚强地做自己，你明白了吗？好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就跟大家鼓劲儿到这里了，也希望呢这一个小时的正能量你能够照单全收，然后呢来武装自己。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喽。Make love to the stars. I'm a soldier to my own emptiness. I'm a winner.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m gonna marry the night. I'm gonna fight. I'm gonna lace up my boots, throw on some leather and cruise down the street that I love, and my fishnet gloves on the center. Then I'll go down to the bar, but I won't cry anymore. I'll hold my whiskey up high, kiss the bartender twice, I'm a loser.